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联通和中国电信方面了解到，从九月一号开始将会全面的取消手机的国内长途漫游费，而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移动也将会于同日起取消手机国内的长途漫游费用。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交通部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满了一年了，而北京的网约车新政的正式实施也有两个月了。而在探访时也发现，部分的网约车平台执行办法时呢，有打折扣的现象，比如说平台上依然有非京籍的司机在拉活，不满足车型要求的车辆没有完全得到淘汰。此外，打服务牌的网约车也出现了变相拒载的现象。市公园管理中心近日公布了北海中山公园和景山公园增开了网络售票的通道，游客可以通过扫码验票或者是在线购票的方式快速入园。这种便捷的购票方式呢，也将会在国庆节之前覆盖市属的11家公园。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了学生暑假消费趋势的大数据报告，根据报告显示，女生在学生暑假消费当中贡献了58%的交易额，男生的人均消费甚至高出了女生的8%。而在全部的消费当中，学生暑假美食消费占比达到了74%。 Thank you.

之中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不是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和别离。 这句话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哈，说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当然我想应该也会藏着你爱听的歌吧。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在听节目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迎着晨露，举舞。

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从2017年的1月1号开始，北京地区实施了第六阶段车用燃油。北京工商部门最近也表示，截止到6月30号，经过抽检的油样达到了1467组，检测的合格率为99.9%。在应检的项目当中，有一组油样不符合北京地方的标准要求，目前呢，工商部门也正在调查当中。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本市的高招专科录取在27号就已经开始了。专科的录取分为专科提前批、高职单招录和专科普通批录取，将会持续到8月4号。而在此之前结束的本科批次的录取当中，各高校在京实际录取达到了40,550人，比计划招生增加了3223人。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开展了时速350公里的体验运营，预计在今年的9月正式提速，届时京沪的高铁运营时间将会缩短到4.5小时左右。日前，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会自2017年的7月28号开始召回2013年1月30号到2013年6月2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3款宝马五系标准轴距的系列汽车。根据该公司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1559辆。 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手投降，泪水湿。

在一起。 经常会听到很多人感慨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确实是这样的，时间在改变着每一个人，有的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北京，有的人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还有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可是现在快要40岁的范晓萱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她依然非常的鬼马，依然非常的古灵精怪，依然在好好的生活，而且依然年轻。在2004年范晓萱出的唱片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那年她刚好27岁，蓄着一头俏丽的短发，而且面容清秀，眼神忧郁，看起来非常的美。现在再回听她2004年的歌曲，反而觉得越听越有味道，越来越好听。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数字恋爱。

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说到华为，很多人都熟知它的狼性原则，但是华为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就是始终的警惕员工的怠慢的蔓延和泛滥。任正非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唯有内部的懒惰和腐败。所以华为在管理的层面上尤为的注重。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在华为眼中管理者的懒惰行为。在管理的层面上，懒惰的行为非常多，而第一点呢，就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应该是适用于少数的管理者，虽然不多，但是肯定是存在的。对于管理者而言，你敢不敢去挑战新的领域，敢不敢去挑战新的难题，或者敢不敢去有所追求，如果你不敢的话，其实都是安于现状的表现，也是不思进取的表现。懒惰的第二种行为呢，是明哲保身，怕得罪人。我们经常能在公司当中看到这样一类的管理者，什么事情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就是不敢站出来说话去反馈问题，或者是不敢去推动，怕得罪周边的人，怕得罪领导，还怕得罪下属。那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么大的组织当中，在流程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管理者又怎么能够去推动解决问题，怎么能够去担责，又怎么能够持续的改进呢？管理者倦怠的第三种行为叫做推卸责任。面对这个问题，部分的高级主管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是要搞清楚这件事是别人的问题，跟自己没有关系。如果发生了任何事情，主管也都会习惯性的先看自己有什么问题，把自己的原因找出来，那么真正的原因可能也就出来了。但是我们最习惯的却是先找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担心别人做不好，不担心自己做不好。有一部分的干事凭着自己的经验做事呢，走的是经验主义的老路，而华为在管理层面确实是非常的有经验。他们觉得过去的成功经验呢，并不是未来前进的方向标，也不能只靠经验主义去打牌，必须要开放自己，自我批判，时刻学习。不开放进取，不主动学习，那业务能力必然会下降。而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也必须要五日三省吾身，从自我批判开始，与懒惰的行为进行斗争，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担当起管理者的责任。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定太易豁出去，我怎么得到，也会怎么失去，与你淡似水，便千杯不醉，明明为你挂虑，扮成也爱谁，放下我的温柔，或能令你懂得珍惜，也许 爱和解。

上了墨镜，隔绝目光，然后戴上了耳机，紧贴悲伤，到人群里去流浪，也不一个人在家。越苦的情歌越要敢唱，回忆最满的地方坐一晚上，不要埋藏才能释放，虽然痛会很长，爱不会留下，太容易了的伤。爱得太倔强，无论多眷恋也不计较，不勉强。不爱我的我不想，长得洒脱却感伤。总是爱得太坚强，怎么你竟让我不能忘，不能放，痛还想。爱得太坚强，无论多眷恋也不计较，不勉强。不爱我的我不想，长得洒脱却感伤。总是爱得太坚强，怎么你竟让 燃烧我沉着的发

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整理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原谅我不会说话。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谎。 网上看到了一段视频哈，说主人因为跳进河里玩，家里的两只小狗呢以为它遭遇了不测，其中有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一直着急的直叫，义无反顾的跳下水去救主人。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养宠物给你带来的感动和温情还是蛮多的，那你的家里有没有养过一些小宠物，或者是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温情的瞬间呢？ Oh,

969车舞飞扬。 仅2016年，北京发生的因行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通过路口未按规定让行以及闯红灯等事故就多达285起，伤237人，死亡103人。因机动车遇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行驶或停车让行的事故也达37起，伤21人，死亡18人。针对群众反映强烈易治乱治堵治祸的路口交通乱象，交管部门将强力推进路口交通秩序整治，重点针对斑马线、停止线两线，充分运用各种形式的严管手段，重点治理路口内行人、非机动车闯灯越线和机动车遇人行横道不避让行人等显性违法行为。工体西路的北口正值下班高峰，有不少的车辆在路口穿梭，还有不少行人在路口边等待红绿灯。据统计，在该路口5分钟内大约有4辆机动车过斑马线时没有及时礼让行人，这些车辆在行人过斑马线时没有减速，有的甚至加速抢在行人前面通过路口。抢行的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距离往往很近，有时不到1米。在路口执勤的交警表示，机动车礼让行人应该在停止线前刹车，如果压线或者离线过近，也会对行人的心理造成压迫。即使在路中间，行人只要走在斑马线上，转弯的机动车也应该礼让。按照最新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遇行人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遇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依据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6条第10项的规定，处200元罚款处罚，并按规定记3分。驾驶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的，处20元的罚款处罚。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让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温馨的用车环境，不如先从自己开始做起吧。 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

我才知道你就是春天。此刻春天已悄悄溜走，留给我心中无尽的思念。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不回来。有一天你在飞过这儿天空，请你停下在寂寞的窗台。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有一天你在飞过这儿的天空，请你停下在寂寞的窗台。远处那片金黄的麦田，就像梦中你我的乐园，桌上那张发黄的相片，唤起我心中无尽的思念。我终于失去你的那一天，我才明白你就是永远。纠缠总是慢慢的破碎，留下的是不变的思念。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在我寂寞的窗台。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有一天你在飞过这儿的天空，请你停下在我寂寞的窗台。 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